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唱片。 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起，记忆的唱片。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 片。记忆的唱片。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我是古月，请先跟随我到南泥湾去看一看，走一走，发现这里的新变化。曲《克拉玛依之歌》创作于1957年，当时中国成功地勘探开发了西北部新疆的克拉玛依油田，打破了当时国际上的中国贫油论。以石油工业为主的新兴工矿城市，克拉玛依的过去和现在通过今昔对比，歌唱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去，阿克拉玛依，我不愿。 转过脸想别出去，阿克拉玛依，我离开。 不仅有油田，还有塞江南的美景。歌曲《边疆处处塞江南》是当年的纪录片《军垦战歌》的插曲。当时这首歌曲不知道鼓动了多少年轻人的热血和想象，激发了他们献身大西北的无限热情。 水滚滚流，红旗飘。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在歌声中关注劳动者。滚滚长江，巍巍三峡，记忆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在歌声中关注劳动者。滚滚长江，巍巍三峡，流传着一首古老的歌，这就是被人称作千古绝唱的船工号子。假如你有幸到秭归旅游，假如你有幸站在澎湃激昂的西陵峡边，当你耳边传来铿锵有力淳朴粗犷的船工号子时，你一定会为这饱满激情的古老神韵所深深的陶醉。 齐心协力，把船搬走，摇嘿摇嘿摇嘿摇嘿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享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洞庭鱼米乡这首民歌诗画般展现了湖南洞庭湖区沙鸥翔集郁郁青青的人间美景。想必在洞庭湖上撒网捕鱼时听到这首歌，一定心情舒畅。 的呀。 大多数中国人对“从头再来”这四个字都耳熟能详。在改革开放社会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以普通工人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为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牺牲和无私奉献，就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暂时身处困境的人们。失败并不可怕，让我们随时鼓起勇气从头再来。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 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 来，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 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我不